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一切都已经齐备，只差最后一个重要的条件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三国演义》中的第49回。书中说，公元的208年，曹操率领80万大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赤壁，企图打败刘备以后再攻打孙权。刘备采取联吴抗曹之策，与吴军共同抵御曹操。当时孙权和刘备兵力都很少，而曹操兵多将广，处于压倒性的优势。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和孙权的大将周瑜商讨破敌良策，二人不谋而合，都主张只有火攻才能攻打曹操。可是等一切都准备好后，周瑜却发现曹操的船只都停在大江的西北，而自己的船只靠南岸。这时正是冬季，只有西北风，如果用火攻，不但烧不着曹操，反而会烧到自己的头上。只有刮东南风才能对曹军发起火攻。周瑜眼看火攻不能实现，急得口吐鲜血，病倒在床上，名医良药都治不好他的病。这时诸葛亮去探望周瑜，问他为何得病。周瑜不愿说出实情，就说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怎能保住不得病呢？诸葛亮早就猜透了他的心事，就笑着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怎能预料到呢？周瑜听到诸葛亮话中有话，非常惊讶，就问有没有治病的良药。诸葛亮说，我有个药方，保证治好您的病。说完写了16个字递给周瑜，这16个字是，欲破曹攻，亦用火攻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周瑜一看大吃一惊，心想，诸葛亮真是神人呐。他的心思既然已经被诸葛亮猜中，便请教破敌之策。诸葛亮有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，他预测到近期肯定会刮几天东南风，就对周瑜说，我有呼风唤雨的法术，借给你三天三夜的东南大风，你看怎么样呢？周瑜高兴地说，不要说三天三夜，只一夜的东南大风，大事便可成功了。周瑜命令部下做好一切火攻的准备，等候诸葛亮借来东风，马上进兵。诸葛亮让周瑜在南屏山修筑七星坛，然后登坛烧香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装作呼风唤雨的样子。半夜三更，忽听风响其动，周瑜急忙走出军帐来观看，真的刮起了东南大风。他连忙下令发起火攻。周瑜部将黄盖率领火船向曹操水寨疾驶，当火船靠近曹军水寨时，一声令下，士兵们顺风放火，封住火势，火借风威，把曹营的战船烧个一干二净，岸上的营寨也被烧着，兵马损失不计其数。在烟火弥漫中，曹操仓皇逃走，从小道退回了许昌。